香甜， 隆中对负心夜，三分之者笑谈山野，玉龙图九州月，宽襟玉扇一千年。 青翠淡香甜， 龙中对负心夜，三分之者笑谈山野，玉龙图九州月，宽襟玉扇一千年。 热血洒开，土脱缰。